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连任办公室明天将规划选前造势暨全国同步站路口拜票活动。蔡英文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将破天荒在台北小巨蛋站路口替台北市立委候选人吴怡农拜票。根据了解，蔡英文明天站路口由于牵涉到特勤中心的维安工作考量，因此细节不愿意多透露。不过维安的规格也确定全面升级，特勤单位已经建议蔡英文赖清德在拜票的过程中必须要全程穿着防弹背心。另外制高点也会安排维安人员进行管制，并且安排狙击手。此外，届时蔡英文跟赖清德应该会安排在防弹的扫街车上拜票，不会是单纯的站路口，考量在于避免遭到上班车阵中有心人士突然以车辆冲撞。立法院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今天说，蔡英文总统宣称反渗透法可以慢慢谈，但是转身却向民进党下令昨天一定要通过，表里不一的是蔡英文，大家要予以唾弃。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高嘉瑜在政论节目中批评国民党现任立委，如果有道德勇气有良心让国民党能够重生再起，就应该要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表现有所谴责，而不是一味的称赞掩耳盗铃。张善政在今天则回应辩论会政见发表会也好，他认为韩国瑜讲得很好，句句到位，而蔡英文根本就是读稿机。最让人生气的是，蔡英文一方面说反渗透法可以好好谈，转身却马上就要通过，这种表里不一的总统大家还能够忍受吗？大家要看的焦点在这里，别模糊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表示，美中将在1月15号签订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不过，有专家指出，这项初步协议有一个重大漏洞，就是没有处理北京对企业的巨额补贴问题。华盛顿邮报资深财经记者林区撰文指出，川普一直希望达成全面性的协议，解决跟中国的所有贸易问题。美中初期几轮谈判有涉及产业补贴的问题，但是后来中方官员拒绝做出结构性改革，结果双方就86页的初步协议达成共识的时候，削减补贴的相关承诺就被删除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也曾经表示，未来的谈判道路有很多困难的事情等在后头。大部分的分析师也指出，在美国11月大选前，美中不太可能取得成果，代表产业补贴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台股今年将会有三项新制度上路，包括盘中整股逐笔撮合新制、上市公司退场机制以及盘中零股交易。其中盘中零股交易可以让散户或者是小资族也能够买到像大力光这样子的高价股。台股3月23号将实施盘中整股逐笔撮合新制，证交所指出，实施整笔逐笔的交易可以跟国际接轨，吸引外资，在交易效率以及资讯透明度上更优于集合竞价。至于新增上市公司退场机制，将从今年的4月1号实施。上市公司今年3月底前申报去年度财务报告，如果有继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或者是净值低于股本的1/10，将会适用。另外，证交所也规划今年第3季推出盘中零股交易。目前盘后零股交易人数占整体股市成交比重仍然相当偏低，因此预期仍将会先采取集合竞价。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球团今天发布新闻稿，前旅美职棒投手王建民将接任中信兄弟二军客座投手教练，原二军客座投手教练藤田学将接任农场副主管。

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去吧，没什么。可以不要你， 欢迎你来到，哇，我鼻音太重了吧。也可以不要你，苏慧伦的鸭子，超级怀旧。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崭新的一年，爱你爱你年，2020年的1月1号。我是鼻音非常重的玛丽，今天哥哥请假不在家。 常发呆想着未来的路该怎么样走下去，外面阳光普照，内心却是暗无天日，乌云密布。听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心里一定会说 no， 总是羡慕身旁经过的朋友。向前冲，向前冲，忘记背后，向前冲，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向前冲，向前冲，看着标杆向前冲，成功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呼喊着，呼喊着，你心中的超能力，超能力，记得有你最帅的姿势，勇敢击败生活中一面来的恶魔。常常想着别人为什么能轻松就达成梦想，只靠安慰自己，少年的志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曾经有人说过，知足常乐，幸福就围绕身旁，打开心灵的窗，你会看见阳光。向前冲，向前冲，忘记背后向前冲，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向前冲，向前冲，看着标杆向前冲，成功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呼喊着，呼喊着，你心中的超能力，超能力，记得有你最帅的姿势，勇敢战胜所有的挑战。哦，跌倒了，跌倒了，没关系，再爬起来，再爬起来，现在就要开始跟着各位，我们就要一飞冲天，大声喊。 新的一年，希望哥哥妹妹有意思，希望飞碟电台可以陪着你一起往前冲。这首歌曲来自王洪恩的《向前冲》。今年的跨年呢，因为也没有放很多天，就今天休息，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也不能往外跑很远，就可能在自己的城市里面跨年，然后嗨了一晚。所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有一种这个城市大家还在休息的感觉。 向前冲，向前冲，忘记背后向前冲，想象自己是个无敌的超人。向前冲，向前冲，看着标杆向前冲，成功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成功的那一刻音乐会响起。 现在在收听的你在做些什么呢？你还是在持续的往外跑，要出去玩吗？每一天的假期都不能放过，还是昨天晚上你好累哦，现在你是躺在床上想说，想继续睡觉。的每一道风景，你会发现世界真的很美丽。 如果你现在就是在家一个人躺在床上很无聊，你想打电话跟我尬聊也是可以的，欢迎你打给我02-2363-9955，或是你单纯想要跟我分享你现在在做什么，就像是 Abby 他就说躺加一，你可以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跟我分享你现在的人的动态，你在做些什么呢？ 车加快速度，迫不及待就上路，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忘了吧，爱情刚刚才结束，没有牵挂的束缚，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再哭。 看大家反应，大部分好像的确是烂软在床上的感觉。除了梦纯，梦纯说我在上班。 班的各行各业都浮出水面来了，有人说我在上班，欢迎大家来找我配眼镜，有人说我在上班，欢迎来找我按摩哦。今天按摩的生意应该很好哎。 轻盈，甩掉伤心，高速前进，一路任性，这马靴的高度刚刚好适合跳舞，这一条牛仔裤精神的让人嫉妒，拓荒时期的老顽固 No 只会说不，也不住印第安帐篷，没有透光的住户，我只是喜欢那年代的舞步。 快乐为主， 今夜我只为你演出， 快乐为主， 只为了你跳这场舞， 快乐为主， 相约我就说清楚， show you what I'm all about, let me work it out, come on girl, cause loving you be easy, believe me, woman like you so fine, I wanna get in line, to be the first to make your mind, love me, 爱不能太刻意是 记忆，love me, 要熟悉彼此的不知， love me, 我呼吸你就是 点，love me, 留下了你 要忘记， 这马靴的高度刚刚好适合跳舞，这一条牛仔裤精神的让人嫉妒，请你搞清楚，我不是一马城的同时期的老顽固 No 只会说不，也不住印第安帐篷，没有透光的住户，我只是喜欢那年代年代的舞步， 快乐为主， 今夜我只为 放许慧欣快乐为主。如果你在2019年的时候就常常比如说在感情的状态当中把对方的快乐放在前面一点，比较委屈，其实不管是感情人际关系工作都是，2020年不如学习把自己的快乐放在前面一点点。有人在说，玛丽，你之前说你要分享你割眼袋的心得，可以分享吗？那个关于割眼袋这件事情，我的影片已经拍好了，只是还没有公开上传。那因为我前一阵子在自己审核那个眼袋影片，哇，太认真在讲割眼袋了，哦，那影片真的是无聊，真的是资讯型影片呢，有点紧张。Tina 想要请所有在收听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你有没有去礁溪泡过汤呢？如果你有去过礁溪泡汤，你有没有推荐的店呢？因为明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想要去宜兰玩，有好店可以推荐给我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又自由又洒脱，一张属于白天的电子音乐。女孩与机器人全新专辑《密室逃脱》，Rock On 滚石电音现在发行。 我是娃娃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来自 Bon Jovi。下午的2:31，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哥哥请假不在家，这个小学哥希望用歌曲把你叫醒。昨天晚上呢，跨年夜的晚上，考量到了时间跟地点，我就跟朋友去看了这部电影。其实在这部电影之前，在诚实电影预告院聊的时候，我对他就已经是完全没有期待，所以是很平静的心情去电影院看新的霹雳娇娃。不会有人现在就是正要前往看霹雳娇娃的路上吧？霹雳娇娃我看完之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片，普通句号没有了。当然女性打斗啊、帅气呀、那种肢体的设计，有些还是蛮漂亮的啦，但是就是哇哦哇哦，真的是没有惊喜的一部片呢。但是哦，这种系列电影 比如说他们会把里面的人物设定再做些改编，可是架构没有改编，像霹雳娇娃，或是我之前在 Netflix 看的最新的 MIB 星际战警，我必须要说他还是狂赢 MIB， 新的 MIB 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可能是因为经历过那个 MIB， 所以我现在看新的霹雳娇娃就觉得好过，我买单。有人说他昨天是去看了《海上钢琴师》，因为《海上钢琴师》现在推出的应该是修复版。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最近那个时间点真的是应该要去看《海上钢琴师》的，蛮可惜，就吐槽，有点难念，吐槽男孩没有在这个时间上。我好想看吐槽男孩哦。小轩的魔力 ESP， 读出你的心意，和你一样打扮，一样表情。 昨天晚上除了看那个霹雳娇娃之外，还跟我的朋友进行了另外一项的活动，就是试妆大会。在今年呢，我的好朋友要结婚了，然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即将要当伴娘。那现在可能很多人的伴娘礼服，你就是在也许在淘宝、在虾皮、在 SOS 上面买的。那买来那个礼服就是会 size 跟你很不合，尤其就是我又不高，所以然后我的朋友也跟我一样都不高。我们就在试穿的时候，就正面那个胸部旁边削肩的地方之大，请问我是整个胸部要跑出来吗？然后我们一群小矮子就在想说，哦，我这边可能要修一点，要抓一点，这边要弄一点，然后就那个衣服太大到裸露，我想说天哪，人家会不会以为我在人家的婚礼上想要色诱伴郎。然后呢，我朋友他挑的那个伴娘礼服是粉藕色系的，藕色系，所以藕色系加上旁边那个空洞很大，然后又是一个挖背的，就是正面削肩，然后背后挖背，远远看，哦，我上半身跟裸体没两样，笑死我自己。可能女生比较能明白我在说的那一个衣服的感觉，就是削肩，你右边腋下挖空，但是你腋下挖空要是不合的话，就是侧面看起来会非常的露。可是如果你修改又不能修改的太紧，因为太紧就是你手臂一放下，你的副乳就是整个炸掉，所以那个让人有点困扰的感觉。后来我们就开始想说，因为你穿那种衣服，你背后挖空的一定是要用 new bra， 你不能穿正常的内衣或平口内衣，后面都不好看。所以我们昨天就在试那个 new bra， 有时候侧面太空，你 new bra 整个飞出来，就是那个瞧也瞧不好。最后呢，我们就有点想说，还是你知道让放大决，我们就贴胸贴上阵 ，God， 那不就是我人生有史以来最大尺度吗？我在海外贴胸贴，穿伴娘礼服。哎，你要知道，就是我，就是如果你一直都穿内衣穿习惯的人，你突然只贴胸贴走在路上，那感觉很怪，是一种有一种觉得自己裸体的感觉。 Yes.

点歌的同时，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你新的一年2020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呢？有没有一些愿望？欢迎跟我分享，顺便点播你想听的一首歌咯，在新的一年第一天送给你。要我早点回去，我会早点回去，吃完早点再回去，多去多去，手机给我关机，多去多去，坚持锁在置物柜里，多去多去，管他是谁 call me， 多去多去，现在谁都是屁，多去多去多去，游戏暧昧是场战役，先动心的先伤心，先认真先认命，时尚不是流行，时尚是做自己，我心我素我呼吸，我今天那不行，多去多去，音乐快吹到底，多去多去，烦恼也跟着干到底，多去多去，越催你 我是赵少康，25年来每次选举我都推荐费鸿泰，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的推荐没有对不起选民，费鸿泰一直是全立法院最认真最正派的立委，公道自在人心，我想呢，人在做天在看，1月11号松山信义区的选民，请你送你的费鸿泰进立法院，再次为你服务，3号费鸿泰。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想念着笔默念你的爱， 默念你是我献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小雨宋念宇继同在之后最新单曲默念你，12月24日华纳音乐暖心发行。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虽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宣布废止暂停核子以及洲际弹道飞弹测试的承诺，并且扬言要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新的战略性武器，美国总统川普仍然表示他相信金正恩会信守非核化承诺。身穿晚礼服的川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参加新年活动前告诉记者，我们确实在新加坡签了一份合约，是有关非核化的。我认为金正恩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男子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美方对于北韩扬言恢复核试感到非常失望，美国要的是和平，而不是跟平壤当局发生冲突。来自18个国家的40名国会议员跟宗教领袖向香港行政长官发表公开信，关注香港警察的武力问题。港府则反驳指出相关言论失实以及误导。香港媒体今天报道，相关公开信关注香港警方在耶诞期间对付反送中运动示威者的武力升级，甚至近距离的向和平示威者和无辜的路人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等感到震惊，甚至还有儿童以及青少年被殴打，有的人的面部被橡胶子弹给射中，可能会造成严重伤亡，违反国际标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发表声明指出，外国政客以及团体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过去六个月，示威者的暴力不断升级，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示威者因为警方的行动死亡，却反而有多名的警员在行动中严重受伤。警方一直保持克制，并且以最低武力恢复社会秩序，符合国际人权标准。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风波持续，旅游业者首当其冲。香港旅游发局在昨天发布了11月份的最新数字，整体访港旅客大约265万人次，也就是每天大约8.8万人次，比前一年同期下跌56%，创下自2003年 SARS 以来单月最大跌幅。香港零一报道，内地旅客访港人数同样大跌，11月的数字是193万，比前一年同期下跌了58%。此外，临近国家旅客像是泰国、新加坡等人数也下跌至少60%，南韩旅客更减少了70%。旅发局表示，去年1到11月访港旅客大约5300万人次，比前一年同期下跌10%。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月到6月上升14%，但是7月到11月快速下跌36%。而去年11月的整体访港旅客人数264万6000人次，比前一年同期的599.5万人次下跌了55.9%，其中内地市场继续下跌，年跌58.4%到193万人次。网传台电已经规划地点储存低放核废料，台电今天回应表示，事实上目前只是初步排除不应该或者是不宜设立中期储存设施的区域，所以网传台电已经规划设施设立的地点，这是错误的讯息。台电进一步指出，后续将会以公正的组织、客观的标准以及公开参与的程序三项原则进行选址作业，也呼吁各界共同面对核废料处理的课题。台电表示，设施选址必须要依照原能会订定的集中式放射性废弃物储存设施厂址规范，先把规定明定的应该禁止设立或者是避免设立的区域排除在外，像是活动断层两侧一定的范围、水库集水区、土壤异化区等都不得设置，才能够进行后续的选址程序。如果是原住民族保护区，也必须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意愿。台铁中部地区成功追分段铁路双轨化已经完工，并且测试完成。台铁局今天表示，将会在1月3号举办通车典礼，当天也将会发行1000套纪念套票，并且每套是100元。台铁局成功追分段是串联山线、海线铁路很重要的轨道路线，也是大台中山海环线规划的首部曲。为了推动成追线双轨化工程，历经2年多工期，2019年12月完工并且测试完成。台铁局将会在2020年1月3号上午9:30举办通车典礼。台中运务段也将会发行1000套成追线双轨化通车纪念套票，当天上午8点在成功站发售，每套售价100元整，每个人限购4套。今天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冷，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冷，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

Don't Call Me Angel。有麦莉希拉，有 Ariana Grande。陈颖的新年愿望应该是很多人的新年愿望。他说希望今年他可以看哇202部电影，哎，那你平均一个月要看几部啊？十几部哎。然后他说看电影的时候不要遇到电影院的三宝：滑手机、讲电话跟踢椅背。他想听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 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Chloe 她的新年愿望，希望她2020年的事业可以就跟这首歌一样穷穷穷。什么愿望呢？在2020年，你想要听什么歌呢？欢迎透过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留下你的歌曲，留下你的目标。嘿咻嘿咻，落盖咻落盖咻。韩的点播，想要点播少女又加的自然醒，她的新年愿望呢是希望可以跟喜欢的人可以跨过阻碍，不躲不怕，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像小孩，有人按错门铃，有人打错电话，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 花鱼说呢，希望他新的一年英文能力可以再精进，也祝在收听的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想要点张卫健的《信徒》，尬的我找不到这首歌。CJS 说想要点播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新的一年希望不要太长不耐烦，要修正自己的脾气，不耐烦，愤怒突然上升，这真的不容易，需要一直的练习，需要不停的深呼吸。 只是你忘了，我

出神父作用，想念哭得难受。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我能牵住只有 时间来到3:33:33，每一次数字连成一线，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感。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在邀请你来分享你新的一年的目标跟愿望，同时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让我在新年第一天就送你这份礼物。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佳欢的《赴约》，是心语的点播。他说希望今年可以顺利毕业，然后国考一次就考上。 干巴爹， 我会一直等你回来，回来，白色小屋巨星，未来，未来，在我们的家留守盼望，就算你是月璀璨，我会一直等你赴约，赴约，一砖一瓦燃起赴约，赴约都在我们的家，还记得吗？胜利。 哎，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可怕哎。他说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等你赴约，然后这个家只剩你不在。 Oh my god， 好恐怖哦，这个执念有点太强了。 Julia 他说呢，2020年我即将要迎接我肚子里的宝宝出生，所以呢他想要点播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我刚刚刚好看到一个部落客，就是网美网红，她就也怀孕了，准备要生产，然后她在跟大家分享说，她生产的时候，就准备要进医院准备的那个妈妈包，然后哇，一项一项条列出来，妈妈真的很辛苦，光是你要准备生产，你那个行李，妈妈们辛苦了。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世中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开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世界的尽头，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有用尽我一切办法，

有好名人，有歹名人。你若问我，我是啥人？我是孤单的人。成功的人有够迷人，伊的一天好过我一天。风中的沙随风飘散，过一天算一天。我不是好人，也不是歹人，我只是需要一个爱我的人。好命甲歹命，春夏甲秋冬，甲伊一人一半。人海茫茫，人家茫茫，袂沉袂重，有谁对我不甘？青春的梦，梦一个人会对我惜命命。我不是好人，也不是歹人，我只是需要一个爱我的人。好命甲歹命，春夏甲秋冬，甲伊一人一半。我不是好人，也不是歹人，我就是你的人。 Alfonso 2020的愿望是希望出国两次蜜月旅行，还想要拍更多有意义的照片，所以呢，他想要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送给大家，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收获满满哦。 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说不出